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人必备的。 嗯， 那这个呢就对医学改革就有划时代的意义了。 没错。 嗯， 其实我想啊，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非常关注生物场治疗仪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是，其实我们当初研发它的初衷呢，就是希望将来呢人人都能用上这样的一个方法。 嗯， 因为相较于从前的这些简单粗暴的治疗方式，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可以说它安全有效，所以呢这个是生物疗法的特点。包括我跟大伙儿提到的生物制剂也是同样，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具有的活性三萜物质，能给细胞直接补充能量，提高免疫细胞的功能，从而呢就能大大缩短疾病的疗程，让咱们的身体得到更快更好的恢复。咱们说这个人呢他得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干活。 嗯， 咱这个细胞呢它也是一样啊，它缺少能量了，它就处于一个懒洋洋的状态，它就缓慢的运动，能量要是一给它补足啊，它就能振作起来，就能加快运动。这个时候呢，人的新陈代谢、血液循环自然它也就加快了，那这个病呢自然也就好得快。 嗯， 以前的先人们不晓得也不懂得什么生物疗法啊，这些老大夫们只知道这个方子，只能用古老的冷熬蒸馏的方法做出来，这才能起到作用。那现在咱们都知道了，一化验这才发现，只有低温萃取出来的才能含有活性的三萜物质，才能为细胞啊补充能量。 嗯， 这温度要是一高，那这种物质的活性它就没有了。所以在制作上咱们要按照古法，要选择三颗参须都完好无损的全参，然后再加上几味君臣佐使配伍的药材，在34度6的低温下经过呢48小时的萃取才出来的。 嗯， 那这个量呢也不过呢就是一口的量，所以呀，不称之为汤，而是饮。 嗯， 啊，这饮是什么呀？啊，就是药物有效成分的浓缩。我们说，口口都是精华呀，保留了一口饮，三颗参的美誉。但是，按照当前医学上，对药剂性质的划分，因为实验证明它直接作用于细胞，能给细胞啊直接补充能量，提高免疫细胞功能，从而呢大大缩短疾病的疗程，让身体得到更快更好的恢复，而对人体呢没有任何的伤害。所以啊它完全属于生物制剂的范畴。 嗯， 所以跟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一样，都属于生物疗法，而且两者相互配合，更是体现出了生物疗法的优势。 嗯， 记得在那个13年的时候，医院心外科的王主任找到我，说是想要推荐过来一个做临床的病人。哎，这个病人姓莫， 哦 啊，叫莫秀娟。年纪呢不小了，74了，得冠心病啊12年。 嗯， 已经下了2次支架了，但是新的管腔狭窄还在发生，人呢一直在服用阿司匹林、辛伐他汀啊这些胶囊等等一些个药物。关键是什么呢？这效果呀不明显。 嗯， 时不时的就感觉到这胸前呢就憋闷气短，心绞痛这病呢也时不时的发作，而且因为胸前的不适感 长期失眠，一天呢至多能睡个三个小时，已经有中度的神经衰弱了。13年9月呢，这个病人呢他在家吃饭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头晕呢，这心跳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呼吸呢也困难了，浑身没劲儿，手脚就瘫软了，饭碗儿都掉在地上了。这不掉了碗了吗？想要弯腰去捡呢，一弯腰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嗯， 这个脸呢又磕在这个碗碴子上，好家伙，被碎片也给划伤了。 哦， 老伴儿听到动静了，从里屋出来一看这情况，赶紧打120，就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 ICU 病房抢救监测仪器24小时的监察，这个监察当中有78次心脏停跳。 嗯， 这大夫一看这个状况啊，就跟他老伴儿说了，你家老伴儿啊随时有生命危险，得马上手术安心脏起搏器。但是这病人一想到自个儿这些年吃药住院，再加上手术，再加上进了重症监护室，一天都得1-2万的费用，算吧算吧，这小30万呢得有了，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再想想啊，自个儿年岁大了，确实也不想再受这个手术的罪，所以呢就跟老伴商量说，老头子，你看手术我真的是做怕了，不做行不？这个人呢得认命，我看呢咱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受那个冤枉罪，要不你就陪着我把以后的每一天过好了，一天当成2天过，这不也一样吗？他老伴听了之后啊一直不同意，但是不管怎么劝，患者他本人不愿意做手术。 嗯， 那最后呢这个签字放弃手术了啊，这个就跟医院没关系了，人家说要手术抢救的你们放弃，要出事儿你们自个儿担着。那后来住院的这些个日子呢，那王主任呢每天都能看到患者的老伴啊坐在病房外头抹眼泪啊，知道他心里舍不得就这么放弃了，所以呢就找到我。当时呢说实话，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74岁了，非常的虚弱，脸色发白，嘴唇也是干裂，躺在床上不动，还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儿。当时我就想啊，其实这个人呢，每一个人说句实在话，谁会甘愿放弃生的需求啊？每个人都有求生欲啊。很多人在生病前说的挺好，大义凛然的啊，得了重病我绝对我不治，我不拖累家里，我不拖累孩子，不拖累老伴儿。但真到了那一天，你感知到了死亡的恐惧，你就想什么呢？就是砸锅卖铁我也想活。但是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她没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她已经彻底绝望了。她就不信这么一场手术就能治了她的病，所以呢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呢我能让你活下来，你愿意配合吗？我这话说完，他一听他愣住了。哎，过了片刻之后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哦 啊，因为呢王主任告诉了我，他在24个小时内啊有78次心脏停跳的情况。所以呢说句实在话，我真不敢大意。我在给他用生物场治疗仪之前，我先让他喝了一小瓶。我说我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药，这是一种生物制剂，给您的细胞呢补充能量，让接下来的效果呢更加好，让你的身体啊恢复得更快，你早点从这个 ICU 病房出去也给您省钱呢，这一天下来得多少钱呢？因为这位老年朋友他做过支架手术， 所以呢，我这个主机呀、我就给它搁在了它的脚下。 哦， 我把这个电极片呢，给它贴在了三阴交这儿。那做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好像有很多细小的电流从他的这个脚啊往上走，但是到了心脏这儿呢，哎，到这附近就一直打转。这个其实就是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的高地磁的脉冲，在破除他血管里的淤堵了。那第一次结束，他出现了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什么变化？ 不喘粗气了。啊，这个气儿啊，他说我好像顺了很多。 嗯， 胸口啊没那么个憋闷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呢这是第一次，还只是开始，往后呢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后来呢，他胸口的憋闷感消失了， 嗯， 而且呢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减少了， 哦， 发作的时候那个疼痛的程度明显的减轻，他就觉着这呼吸呀顺畅了。哎，老伴儿有的时候还带他去住院部下头的那个花园那儿溜达溜达，哎，走走路呢也不怎么喘， 嗯， 而且睡眠质量有了提升，一个晚上能睡五六个小时。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气色好了很多，精神头也足了，心率呢也恢复了正常，查了一下心功能，竟然比做支架前还要好，而且呢多处的管腔狭窄已经消除，血行通畅了，就连他脸上被那个碗碴子碎片啊划出的伤口呢也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嗯， 整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他出院了，滴漏着自个儿的换洗包走在前头，老伴儿呢在他后边一边追一边喊：“你慢点儿啊，你慢点儿啊。”这外人呢都看不出来这老太太是刚出院， 嗯， 还以为呢这老太太呀她是在医院里看完病人出来的 啊。这恢复得太快了。 是啊，其实咱们的生物场治疗仪呢之所以能在这次脱颖而出啊，跟他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上的优势是分不开的。 嗯， 那咱们说呀，什么是心脑血管疾病呢？啊，就是咱这个血管出问题了，堵了啊，脆了啊，硬化了，内皮破损了，有斑块了，管腔变得狭窄了，导致咱的心脏和脑啊缺血缺氧了。而常规用药呢，你降脂也好，你抗血栓，你抗血凝也都好，它的作用只是暂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啊，我们这些病人们血管壁的内皮细胞它受损了呀，那个血管就跟那个生了锈的那个铁管一样， 嗯， 斑驳不堪，它也不平滑了啊。你刚把这个血脂血栓溶解了，新的血液里但凡它有点杂质油脂它又粘上去了，你刚一疏通它又堵了，真的是防不胜防。而且呢还有很多积攒过久的杂质油脂粘在血管壁上，它根本就清理不掉，就跟有的人家啊，这个家里那个没有清洗过的那个抽油烟机一样， 嗯， 你说都20年不清洗了那个油烟机，你一时半会儿你清理得干净吗？所以大伙儿就会发现这些药你吃上了它就没完没了了， 嗯， 啊，你不吃它不行啊，好像依赖性了。但是生物场治疗仪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不一样，第一它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它是一种动磁，这是世界级核心专利技术。 什么叫动磁呢？ 就是说这个磁场它不是静止的，它始终处在一个波动状态。 嗯， 你就像那个巴马那个地儿，整个地区 它处在都是高地磁场的覆盖范围内。那为什么你到了这儿以后，这些有病的朋友、养生的朋友都往那个百魔洞里钻呢？因为百魔洞里它有七块巨大的天然磁石，那这七块磁石让百魔洞里的磁场一直在波动，而不断波动的磁场进入人体后，会像是一个什么呢？高频震动的清洗机。 哦， 啊，你就想想，你手上要是有一个脏东西， 嗯， 你会干什么？ 那首先我就想给它甩掉。 啊，是啊，你甩，嗯，啊，你通过手的震动，你给它甩下去。 嗯， 那如果说你体内有一个高频震动的清洗机呢？啊，一直在给你甩动。其实我们在那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做过测验。 嗯， 我们用在生物场治疗仪里头的七块医用生物磁，在无极线圈的串联下，每秒钟它能波动10万次，也就是它作用于咱们的血管，震动的频率能达到每秒10万次。 哦， 那么就在这个震动频率下，你的血管里，哪怕是粘附在血管壁上多年的杂质、斑块全都瓦解、粉碎掉，然后加速人的新陈代谢，把这些垃圾给它清理出去。还有第二步，啊，得修复咱血管的内壁细胞， 嗯， 让咱们的内皮细胞呢，重新变得平滑。那平滑了以后，这个杂质、油脂跟这儿在路过的时候，它就粘不上去了，啊，就这么两步，轻轻松松的，咱这个血管它就通畅了。这个呢，就是生物疗法。 嗯，对人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啊，是啊。那么还有，如果说咱们再讲究点，再配合上生物制剂，那效果就又不一样了。 嗯， 给咱的细胞补充能量。你这个细胞的能量足了，你康复的速度那就会更快，那这样呢就能够大大的缩短疗程。你看我们那会儿在那个做临床试验的时候，有一个脑梗患者啊，这位朋友呢之前一直是多发性的腔梗，但因为呢这个多发性的腔梗啊，它不像那个中风啊半拉身子就动不了了，哎，他就是头晕呢，脑胀啊，哎，时不时的又梗了一次了，时不时又梗了一次了，他的复发的概率特别高。 嗯， 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好像这个伤残的这个状态呢，他不太明显，啊，所以呢，医院呢就跟他讲，你这个病啊，得服药，得控制就行了，没啥大碍。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腔梗如果发作的次数多了，那就老年痴呆了，小血管都给堵死了啊，供血供氧都供不上了。那咱们大伙儿再细细的想，哎，如果说一条河四处的那个河流的分支啊，小河岔子都堵了，你说你这条主河道还能好吗？ 嗯， 再加上腔梗，小河岔子都堵了，很难控制，因为它堵的那个地儿吧都是微血管。你想想这个微血管，你想把它弄通了，但是药物很难进去啊。所以呢，这个15年一年之内，这位朋友啊发作了2次脑梗。 哦， 但是因为是腔梗，所以幸运啊。发作以后稍微这个腿呀，走路的时候有点不得劲儿，有点滑圈，嘴呢稍微歪了点啊，收不住口水，但是他没有偏瘫，也没有失语，因为一直脑供血不足啊，所以他这个人每天不舒服，头疼啊，头晕啊，心里烦躁啊。而且呢经过1年2次的脑梗之后，他有点后怕了啊。医生跟他讲了，再有第3次啊，你就没那么幸运了啊。临床上有那么一句话叫什么嘞？叫那个一次不要命，2次呢半身瘫，3次呢鬼门关。 嗯， 啊，这都是脑梗患者自个儿总结出来的。后来通过咱们生物疗法做临床，我当时看完他的病例， 我觉得他这个病挺重的。他这个情况复发也就是下一秒的事儿，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复发。 嗯， 因此呢，我就决定给他都用上，尽快的把他微血管里的壁阻给他疏通了。那么这两个生物疗法配合使用了，他的头晕头疼的症状是大大的缓解。哎呦，感觉这脑子好像清明了不少，不像以前那个脑袋浑僵僵的啊，沉沉的。之后他这个嘴，他说怎么不流口水了呢？ 嗯， 哎，嘴歪呀，慢慢的恢复了。 哦， 口水能包得住了。我一过去他就急着走给我看呢，告诉我这脚明显的不画圈了。 嗯， 看起来正常了很多。之后他又一次去做了检查了，多处梗塞的微血管已经疏通了。 哦， 再一检查，他那个主动脉也好，微血管也好，都疏通了，头部的供血供氧跟得上了。 嗯， 哎，所以呢他特别幸运啊。那么还有一个患者69岁，这年纪说大不大说轻不轻，经常感觉浑身没劲儿，心悸，动不得，一动就呼吸困难。哎，还有呢，双下肢水肿啊，这个我跟大伙儿说，两个腿水肿，特别是脚腕那儿开始肿，下肢肿的话，多半你的心脏有问题，你再加上一动你呼吸困难，那我告诉你，二尖瓣有点问题了。所以在医院一检查，中度二尖瓣关闭不全。生物场治疗仪给他做第一次，他的血压下降了。 哦， 那对他这样的患者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高血压并发心脏病啊， 嗯， 那他的血压控制了，那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情况，至少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他不发展了啊。然后呢，血液的反流也就不会继续的增加。之后呢，用生物场治疗仪10次之后，他就反映说呀，这心不慌了， 嗯， 心悸的情况得到缓解了，而且他说我现在能够稍微运动运动了，以前不敢动啊，动了上不来气儿啊。他说呀，我这个人这个下肢啊，这个腿呀，好像瘦了几公分。 嗯， 为什么呀？水肿消失了。 哦， 身上有劲儿了，体重也减轻了，原先就是肿啊，后来呢不仅仅呢血压平稳了，症状呢消失了。就是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啊，大夫就跟他讲，哎呦，你这二尖瓣有了明显的闭合。 嗯， 只能现在算是轻度的二尖瓣关闭不全。 哦， 其实这个程度对生活呢，对他来说动一动啊，干点啥已经没有影响了啊。所以呢，我说的也有点激动啊，大家伙看这个呢，就是生物场治疗仪配合生物制剂，这两个生物疗法在心脑血管疾病的优势。 那徐主任，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冠心病非常的可怕，一旦发作，对人的生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没错， 嗯， 这冠心病呢，它是西医上的一种说法， 嗯， 它的全名呢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诱发心肌梗死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冠状动脉急性的出现了闭塞，血流呢中断，心肌呢因为严重而持久的缺血，就会导致局部的坏死。 哦，那心肌梗死就非常的可怕了，那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治疗，这个可能是会要命的，对吧？ 是啊， 嗯， 那除了抢救要及时以外，还有一点呢要注意，那就是急性心梗，它在发生2到4周以后，这个病人呢，他会进入到心梗恢复期。 嗯， 那么这个期间仍然有病情再度严重，或者是出现多种并发症的可能。 哦， 所以呢，恢复期的治疗措施是否及时有效，直接关系到病人的治愈率和远期的生存率。 嗯。 急性心梗的恢复期常见 有三种并发症。 哦，哪三种呢？ 一个叫心源性的休克， 嗯， 一个叫心力衰竭，还有一个呢叫心律失常。 哦， 那么中医对此呢是各有独特的辨证论治的阐述。 嗯， 像急性的心梗，我们中医就认为呢应该是归于灵枢厥论当中的真心痛的范畴。 哦， 类似于金匮要略胸痹心痛气短篇当中的胸痹心痛。 嗯， 现在呢把它称之为叫胸痹心厥。那这个病的病机呢大多呢是由于本虚标实所导致的。 嗯， 这个本虚呢就是年老体衰，或者说这个病人呢先天的禀赋不足，情志所伤。还有呢就是劳逸失调引起的心之阴阳气血不足。 嗯， 那么标实呢它为情志刺激，就是高粱厚味啊寒邪引起的人的气滞、血瘀、痰阻、寒凝阻塞心之脉络。 嗯 啊，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引起的急性心梗。 哦， 那么急性心梗恢复期它会出现心源性的休克，我们中医认为这种现象呢属于叫心脱。 心脱， 哎，脱、哦、月字旁一个说话的说的半了、 嗯、 心脱。这种现象呢是因为淤血阻滞心之脉络发展到严重程度的一种外在的体现。 嗯， 淤血阻滞心失所养啊，使心主血脉，主神志功能不足，进而呢五脏功能呢也跟着受损。 哦， 然后气血运行呢出现了障碍，人的阴阳之气呢不相顺接，气机呢也逆乱了，甚至呢阴阳离绝。 嗯， 那么临床表现为这个人爱出汗，四肢发冷，脸色苍白，血压下降，容易昏倒。切脉的时候呢这个脉象呢大多呢是脉沉细无力。 嗯， 像这类病人我们中医在救治的时候呢以回阳救逆、活血固脱为主。像这个急性心梗恢复期啊出现心力衰竭，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属于心水的范畴。 哦， 这种情况呢大多呢就是因为这个患者的正气已经虚了，心失所养了，痰瘀闭阻而形成的。 嗯， 如果说他的病情比较危重或者是治疗失度，则这个患者心阳亏损，水气上凝到心肺，导致心水形成。故心水病机呢属气虚血瘀阳虚水犯，病呢这个病位在心。它连及到谁呢？肺脾肾。 哦， 早期呢它会出现心脏肺气虚以这个为主的一些病症。 嗯， 或者呢兼阳虚，阳虚呢就是怕冷了。 哦， 那么这个阶段虽然说没有出现水肿的症状，但是呢这患者呢会出现比如说心慌气短呐、啊、不想吃东西啊，神疲乏力啊，盗汗呐、啊、这个舌淡胖，舌头上呢有齿痕，这个脉细沉弱，所以在治疗上呢应该是补益心气，养心安神。 嗯， 那么另外在急性心梗的恢复期，心律失常的也是比较多见的。 嗯， 比如说有些人出现了阵发性的室早搏啊，或者是房室传导的阻滞。 哦， 那么由于症状明显呢，正常病人情绪紧张会影响到病情的康复啊。我们中医认为心律失常属心悸，以本虚为主，这个病位在心，阴虚之病它会累积到肺脾肾，导致脏腑的功能失调，人的气血运行不畅，而导致咱们的心脉闭阻不畅。 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伙讲，不论你是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心梗、脑梗、 腔梗、慢性的什么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让我想想啊，还有这个血栓、脑萎缩、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还是你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过缓，胸口憋闷，气短头晕、头疼、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些个症状，你都能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外在的对血管的疏通修复，以及内在对细胞能量的补充，那你的病在最短的时间内缓解症状。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也请徐主任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 我是那个鸭绿江畔旦东市的听众。 哦， 啊，我说我老头，他81岁， 啊， 原是一名中学的老师。 老师，啊， 由于工作需要，为学校办了工厂。 啊， 主要是翻砂、倒暖气片。 啊啊， 他虽然是负责人，但他亲临生产第一线， 啊， 带领工人干活。 啊， 一干就是10多年。 哦哦， 啊，这车床洗报他都明白。 啊啊， 他是个工作狂。 哦，工作狂。 干的吐了血。 嗯， 才去看病。 哎呦， 经过透视 啊， 医生发现他得了心肺病和肺结核的合并症。 那这个呼吸就够呛了，现在 啊，由此引发了很多问题。当时因为只吃那个利福平治肺结核，没有用保肝药，于是就得了肝病。转氨酶高达160多。 哦，这么高。 眼睛都黄了。白衬衣也黄了。粪便是白的，白色的。 粪便也 白色。排的尿是豆油状。 哎呀， 啊，此时 的 身体状况 很严重， 危在旦夕了。好，医生给用了中药、西药，输了血，打了血浆和进口的白蛋白。经过医生的进行治疗，转危为安。随着时间的推移呀，又得了肺心病。 肺心病，这个是最要命。呼吸 可能也是合并症，就是肺病、心脏病。接着随之而来的又做了静脉曲张手术，两条腿的血管都抽掉了。到了2012年11月，肺大泡破裂了。得了那个气胸，眼看不行了。送到医院后，大夫急速 请来专家做了大手术， 嗯嗯， 开胸手术救了性命， 嗯， 紧接着2017年12月， 嗯， 鼻子出血。 鼻子有出血， 哎，穿出来3寸长的血柱。 嗯， 120车来了，送到医院去。 嗯， 这时候都8:00多了，就那个鼻高血压引起的鼻子出血 啊，毛细血管破裂。 现在的情况呢？ 啊， 哎，他吃了那个以后啊， 啊， 他精神状态好了， 精神状态好了， 就是那个， 嗯嗯， 啊，不像以前那样， 嗯嗯。 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嗯， 脖子不能大扬，不能仰脖， 那， 脖子伸伸子。 嗯嗯， 腿没劲儿。 嗯， 左眼失明。 嗯， 右眼白内障0.6视力。 嗯， 那左眼呢是视神经萎缩。 嗯， 到现在手发抖。 嗯， 现在最苦恼的事情是前列腺增生 啊， 戴上了那个导尿管儿 啊， 就这个问题哈 啊。 戴了2年0.8个月了， 哎呦，这痛苦啊！ 我现在我就请教您呐，说是如果用了这个生物场治疗仪，能不能拿掉这个导尿管？ 嗯， 请教这个问题。 好， 这个最苦恼了，这个事儿。 对，我首先告诉你可以用，这个用的这个情况下呢，你们现在导尿管是插在那儿的，那么用呢，要是说你立马就不插。这个不行，生物场治疗仪用一段时间啊，10天8天的，我们有些朋友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就开始不压迫尿道，有的人可能10天8天都不用到，几天下来炎症也会消失，炎症消失了不压迫尿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导尿管就可以拔掉，让它恢复自然的上厕所。我觉得呢，如果你们可能的话，稍微用上一点儿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你不管吃什么药啊，吃完药以后啊，你喝上这么一小口，哎，它是内在的给细胞补充能量的。老伴儿这么大年纪，全身各个脏腑都有问题了，我刚才听你说，对不对？说明他全身的细胞的能量都不行了。虽然说经脉十二正经基本上都通了，大部分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晚年生活的质量太差了，你给他补充一点儿啊，这个细胞的能量，然后咱就再用生物场治疗仪增强一下效果。我希望呢，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内啊，最好10来天左右咱把这个导尿管给拔了，好不好啊？ 好 啊。 好， 哎，我相信你会要不了多久就来给我报喜了。 啊，谢谢， 会给我报喜了啊。 那行，我谢谢您呐。 不用谢我啊，不用谢我。我希望你们老两口身体都好啊。 您保重。 行，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你好。 哎，你好叔叔，欢迎您。您来自哪里啊？ 我是泰安的。 啊，山东泰安。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61岁。 已经做过生物场治疗仪了吗？ 做了，今天做了第9天了。 啊，第9天了。那接下来呀，咱们就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行行行。 嗯， 好的。嗯，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你好。 你好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我那个原来是在医院拍片颈椎的第4、第5颈椎增生 啊， 压迫的那个左手和右手两个手都麻木。 哦，都麻木，有几年了？ 我做了第4次的时候，右手不麻了。 嗯嗯， 左手也挺好的。 啊， 左手也不麻了。原来是我那个脖子就是转不动，挺僵硬的那种什么。 啊、 嗯、啊、嗯嗯。现在吧，就是你怎么转也行了。 怎么转都行。 怎么转也不疼的，也不这么僵硬的，反正挺舒服的，就是。 啊、嗯，本来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在中医上就叫象壁病。问题呢就出在咱们骨头的退行性的病变上，颈椎退行性病变就导致你颈椎变形增生，然后呢就压迫到神经啊血管啊，这不麻木就来了，严重点呢还得头晕脑胀恶心呕吐啊，还有血压升高，都会因为这个颈椎病啊发生。在之前 我原来还有那个、 啊、 就是那个做心电图做那个冠心病，这个左边的心前区的地方就像那个针刺的是那个一阵阵的疼 啊， 现在也不疼了， 现在没有感觉， 现在没有感觉，一点感觉没有了，就是 啊。你还有这个 原来左边这个左边耳朵吧、嗯、左边耳朵有点那个什么耳鸣的感觉，就是就想好像有个小虫在耳朵里啪啪的那个动静似的，就是耳鸣吧。 嗯。嗯嗯， 现在也没有了，也没有那个感觉了， 不知不觉当中耳鸣也没了。说明您做了这么几次之后啊，颈椎的问题慢慢在修复了。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一台生物场治疗仪它所释放出的地磁场的作用。那么这个地磁场呢是复制了巴马的地磁场的。你看啊，我们说这个长寿乡的老人90来岁了还自个儿种菜吃呢啊，这骨关节都没有问题、 嗯、 颈椎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当地地磁场的这种作用。那么根据研究就发现，地磁场它可以修复咱们的骨关节，恢复骨关节的营养，让关节呢啊不再继续的退行性的病变啊。所以呢那咱们你看几次下来，这关节的感觉咱老百姓不懂到底是不是还在退行性病变，但是你这手不麻了，你的脑袋能转了，你很多的不舒服的症状没了，这就说明咱们这个关节逐渐的在修复啊。那这样咱们就可以像巴马老人一样啊，手脚灵活，活过百岁呀、啊、是不是？当然你要是说咱这个年纪不大，问题也不少了，骨关节有问题了，心脏已经查出来了，血管也有问题了，那怎么办呢？你在用生物场治疗仪的同时，你可以用上一个生物制剂，也是生物疗法上的一个重要成果啊。你外头用生物场治疗仪外在修复细胞，你里头内在补充咱们细胞能量，你这一内一外两个配合一起用上，那你的这个效果就会更好啊。像颈椎问题，你连续如果能够坚持30次，颈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如果在家里有空的话，是不是？不然你担心呢这手啊、嗯、 我昨天晚上和我那个孙女在广场踢足球踢了1.5个小时， 嗯， 回家以后是衣服全湿透了、 嗯、 一点事儿没有， 一点事儿没有， 心也不慌，心也不慌、 啊、 也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 啊。 你看 我踢1.5个小时的球，原来是吧、嗯、你上楼梯上到四楼以后，走着以后上到四楼以后就喘，就得休息一片儿 啊。 哎， 现 在 居然1.5小时的球踢下来没事儿 啊。谢谢徐瑞。 好，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好吗？ 行徐瑞、 哎、 行、 哎、好好再见。 嗯，谢谢啊。 哎， 谢谢谢 谢，不用谢，再见。 好嘞，嗯，好嘞，好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我来自太原。 啊，多大年纪啦？ 今年75。 75岁啦。你已经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了吗？ 啊，我做了2次，这回是3次。 啊，做了3次。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把时间交给徐主任，您呢就跟徐主任说一说治疗仪之后的效果和反应好吗？ 好了。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主要是什么病啊？做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 是主要做的是心脏、高血压 啊， 还有眼睛 啊，有这么多问题呢。 哎呀，还有啊，徐主任呐。 啊，还有，这身上全是病了，是不是啊？ 全是病。我眼睛是这么事儿，徐主任呐、 啊， 去年爆发性的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 啊， 术后呢， 嗯， 就是我这个脸受风了， 嗯， 脸肿，眼眉也肿， 嗯， 眼睛也是水肿，底里边也水肿，外边也水肿， 啊啊， 睁不开眼睛， 啊， 啊，我做了的眼压的，我朝天吃药也不下。 嗯， 后来就这回我听你讲哈，生物场。 对呀、啊， 我就来的看、 嗯， 来 的 咱 做一 遍。 嗯， 我做的第一遍，第一次的时候吧， 嗯， 晚上回家，9点就开始困的支撑不住了。 嗯， 我的那个血压、眼压就下去了。 哦，血压、 睡了一宿。 嗯嗯， 这一宿的时间呢， 嗯， 就是去了厕所去一趟。 以前呢？ 4趟5趟 啊，做了一次，做了一次，去一趟，瞧你乐的。 哎呀，我太开心了，徐主任的、 啊， 太谢谢你了 啊！太开心了啊啊！ 嗯， 那你后来又做了呢？又做了以后情况怎么样呢？ 这第一次我还没讲完。 哦，第一次还有效果啊？ 还有效果。第一次当时我做的，我的心脏啊 啊， 完了就是右侧，我是那个。心肌缺血，就心绞痛 啊啊， 还有啊、胸闷胸痛 啊， 完了还发胀 啊， 赶着我走到家1.5小时就效果就来了 啊， 哎呀，我回家就跟我妹妹说，我说妹妹，我这个胃叉子这里空空荡荡的 啊， 我说我的胸也不憋闷了 啊， 后来呢、 嗯、 哎呦，我说我啊，到晚呢还有我俩就跟唠嗑，我说我这个胃怎么里头也暖了呢 啊。觉得胃也暖和了， 挺奇怪的。我说我去做那生物场了，去、 嗯、 体验去了。 啊啊 啊！他跟我说，那你那个光做那个，你没做做你那膝盖呀？ 啊！ 我说这膝盖吧，我说现在我都有知觉了。说你有什么知觉？ 啊！ 我说我膝盖吧，我说觉得麻麻粗粗发热了。 嗯。 后来睡一宿觉，第二天早见到什么程度呢？ 啊！ 我这个四肢发凉。 嗯。 完了，开始麻木了。 嗯嗯。 麻木了，然后呢，我就跟我妹妹说，到黑天我就跟她说，我说这里怎么像小虫子穿的呢？ 嗯， 我妹妹说啥？你听听徐主任讲、 嗯， 我说我听了。 嗯， 她说那经络通了。 嗯， 哎呀，我说我可谢谢徐主任了。 好几个地儿同时都觉得好多了啊。 徐主任呐、啊， 哎， 我的血压高到178，眼压高到130，那个13到14。然后呢、我的眼那个血压呢、现在剩了154了。 下到154。你做了几次啊、 做了2次了。 2次了，血压就又下来了。哇， 太舒服了，徐主任呐、 啊。啊啊，人太舒服了、 嗯、 啊啊。 嗯。尤其我这眼睛哈、 啊、 我这眼睛又讲到我眼睛，眼睛里头的白雾飞蚊症 啊 消失了。看东西清晰了， 看东西清晰了。 嗯 嗯嗯， 我的右侧脑袋，他这个眼压没有了，血压没有了，半拉脑袋不疼了、 嗯， 正常了。 啊，这就是解决了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的问题，对不对？ 对。 啊，清理血管的垃圾了，这个脉冲，保持血管的清洁了，你血管弹性有了，啊，而且呢，它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有地磁场修复你眼底的各种细胞啊，细胞恢复正常了，你看东西不就越来越清晰了？咱老了，咱这个细胞也老了，不给力了，知道不？他不帮咱干活啊！你说你想让他清楚点，他就让你看不清，对不对呀、 啊？对对对， 一种生物制剂，它是补充细胞能量的，它不挑人儿、 哦， 它就是。帮咱细胞给他点能量，您放心用，他不伤你的肝，不伤你的肾。 哎、 你再把这个不用谢我，你这个治疗仪跟他配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这么吃着，你这病比现在好的还快。 哦、 啊，